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本市的扩散条件比昨天有所改善，能见度好转，大部分地区能见度七公里以上，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是比较有利的。气温方面，由于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冷，今天上午开始呢，气温上升的速度不快，和昨天比有所下降，不过天气依然是比较暖和的，中午之后适宜户外活动。我们来关注具体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 3.8， 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环路方面，目前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五环晋元桥到八角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快速路方面，目前的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的南向北方向，西土城路的三环到北土城路西路由南向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春暖花开季，很多人都打算到户外去运动或者是踏青赏花，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可能不太给力，比如说不能够登高，不能够爬山，那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因此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膝关节。膝关节呢，还是希望您省着点用。 春暖花开，又到了户外活动的黄金季节，可有一些朋友一动起来关节就咔咔响，上下楼吃力，站不起来，蹲不下去。据了解，在我国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关节炎患者，而不少膝关节疼痛的朋友虽然关节病得并不严重，但吃药理疗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时候就要从自身找找原因了。生活中伤关节的行为您占了多少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给您说说膝关节，请省着用。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欢迎杜主任。 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这个天越来越好了，很多朋友都相约去赏花，也想问问您最近有没有这个登高望远去赏赏花的这样的打算呢？ 有打算，就是没时间。 但是有一些人也是有这个打算，可是听了朋友的建议之后你又打退堂鼓了，说不行啊，我这个腿脚不给力，尤其是这个膝盖，像爬山这样的运动，说我可能几年前开始就已经彻底远离它了，没法爬山，一爬山或者说一上楼梯，这个膝盖啊就钻心的疼。最近有这一次这种困扰，然后呢又为了去登山爬高来医院就诊的人多不多 啊？有一部分，今天还有呢。 嗯， 他这个膝关节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呢，他对软骨的损伤主要在髌骨，就我们知道我们的膝关节有三部分组成的，一个是上边的股骨，下面的胫骨，那么还有前边的一个大的一块子骨叫髌骨， 嗯， 啊组成的。那么我们爬山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屈曲伸直反复的运动，这个髌骨呢它要在它的轨道里滑动，那滑动的时候呢，这个髌骨面要反复的接受应力，所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一个髌骨面的损伤，髌骨软骨面的损伤。 嗯， 那么这个呢尤其在屈曲在伸直过程中， 弯曲伸直的这样的过程中哈， 屈伸直，所以说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那么胫骨和股骨它要承受重力， 嗯， 所以软骨面也有损伤，尤其是大重量的或者是大运动量的这种步行或者跑步， 嗯， 那么对胫骨和股骨也就是上下的这个关节面呢它损伤比较重。 哦， 但是呢爬山那就是对软骨面损伤就更重，就是髌骨的软骨面损伤更重。那么爬山的时候呢，髌骨承受的压力是多少呢？如果你走平道，它相当于 0.3，髌骨软骨面承受的是 0.3， 如果你爬山是多少呢？它承受的 4.8， 也就是说差了多少呢？16倍。那么爬山以后你要下山，那你下山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就像刹车一样， 嗯， 那么髌骨面呢它起到一个主要的一个刹车的作用，就是稳定膝关节，这样你才能站直了才能下来。 嗯， 这时候髌骨的软骨面它承受的重量是多少呢？承受的压力是6.7， 哇， 也就是下山比上山对髌骨软骨面的损伤和压力这个比这个 更大， 更大，就是上山是个下山比上山更大，所以叫上楼梯比下楼梯来比，上楼梯相对来说对软骨面损伤还好一点，尤其是下楼梯，所以现在要是爬山的话，尤其老年朋友爬山， 嗯， 那么一定要注意自己要带一些防护的措施， 或者说您如果本身这个膝关节就已经很不给力了，有可能真的就得告别这个爬山这个运动了。 实际上有些爬山的人我们就是经常给他一个建议， 嗯， 你就拄上两根拐杖， 有那种登山杖， 登山杖， 嗯， 如果没登山杖的话就两根棍都可以， 嗯， 然后这样呢就是等于把这个上肢的重量呢然后通过这两根棍给分解了， 哦， 这样呢减轻了对膝关节的一个负担， 就是起码它的受力稍微轻了一点。 对， 嗯，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爬山过程中呢，那么除了减轻压力以后呢，那么上肢的用力呢也减轻了我们对关节本身的一个压力的一个要求，也就减轻了它这个负担。 所以啊，要说我们这个膝关节真的是劳苦功高的，不仅是我们在爬山爬楼梯这样的屈伸的这样的运动当中哈，它承受的那个力是非常的大，即使是我们认为的平常的走平路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走平路的时间过久呀，还有包括这种跑步平路上跑步的时间过久呀，那么对这个膝关节造成的这种压力，甚至有的时候说是这种伤害磨损哈，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今天我们必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膝关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有效的爱护它，尤其今天这个题目说啊，得省着点用，到底怎么省才对，打多大年纪就开始省着它用哈，才是合适的。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北京朝阳医院骨科杜新如 主任医师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您的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啊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您收看健康加油站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您的膝关节，您亲友父母膝关节如果平时就不太理想不太好，有一些问题和困扰的话，抓紧时间来和杜心如杜主任互动和交流。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日前，市卫计委、市民政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村委会、居委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的通知，要求到2020年健康北京的工作网底初步建成。长期以来，各村委会、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一直承担着健康教育、公共卫生等工作，但由于工作资源分散，缺乏专业培训，使得相关工作和群众需求的沟通渠道不顺畅，对基层卫生与健康服务的相关工作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约。未来市区两级卫生计生部门将会对基层卫生公共卫生委员会专兼职人员开展专业的培训，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和健康理念，指导开展公共卫生工作。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村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或者是引入第三方社会力量，共同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化的公共卫生服务。近年来，许多人呢因为压力大等因素导致猝死的事儿屡见不鲜，而猝死的诱发因素啊少不了压力这一项。专家指出，虽然猝死猝不及防，但是可以提早预防。比如每天保持心情乐观开朗，注意劳逸结合，量力而行，不要自恃身体条件好就经常熬夜。适当运动必不可少，根据个人体质，每天累计30分钟，每周进行5次有氧运动。另外呢，一定要戒烟限酒，因为烟酒对动脉血管的危害威胁很大。当出现了心悸、胸闷、明显体力不支的时候，建议您尽早去心血管专科做相关检查，以尽早发现或者是排除心脏疾病。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北京朝阳医院骨科杜心如主任医师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膝关节。您的膝关节到底给力不给力哈？都说这个人老腿先老，很多人呢现在出现的是上下楼梯费劲儿，走平路膝盖也疼，而且会有那种什么打软腿的那种感觉哈。我们也想问问杜主任，出现了这些信号的时候，是说明这时候我们的膝关节它老了吗？ 是这样，这个打软腿本身是一种保护髌骨软骨的一种生理反射。那么换句话说，髌骨软骨出现了问题了，那么这样呢就反射性的引起我们这个骨直肌、股四头肌的这个松弛。那这样呢会保护了我们的软骨面，不再继续受损伤。 也就是说，出现了打软腿这种症状的时候，就已经说明其实您的这个膝关节 对 它有问题了。 反过来讲，这是髌骨软化症的一种表现了。所以就说明啊，有的人走走路突然腿软了一下，就是说明可能你的髌骨软骨出了问题了。那么临床上就现在我们的软骨损伤，膝关节最容易损伤的是髌骨软骨， 髌骨软骨 那髌骨软骨容易损伤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女的相对多一点，为什么呢？ 女生多。 哎，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们那个女性啊，这个膝关节外翻的角度比男的要大。 膝关节外翻？ 对。那么正常的膝关节，你看从上到下，那么它正好是什么呀？就是股骨，就是大腿和小腿呢，它有一个向外展的一个角度。 向外展的。 哎，这个角度一般的时候，女的比男的要大一点。 这是先天的生理就这么长的吗？ 这是正常的生理性改变。 哦。 但是相对来说，髌骨在里面在轨道滑行的时候，它就更容易往外拖。 跑偏。 哎，跑偏。 嗯、 哦。所以说，髌骨在滑动过程，它要从入轨道，它一个顺应性。 嗯哼。 就顺位性。那么男的相对来说，他这个脚要小，所以顺位的时候更容易一点。而女的呢，为什么女的要大呢？就是因为我们女性骨盆宽大，所以髋关节那么比较远，那么他要再站直了，那么膝关节需要大的一个外展角。所以说从生理上来说，女的比男的就更容易发生髌骨软骨软化。 哦，这是我们的天生的生理条件哈，决定了女性朋友您出现这个髌骨软骨软化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膝盖容易不给力的情况 更 多一点。 哎、更多一点。 嗯， 再一个就是肥胖。 胖。 胖，哎，我们知道越体重越大，那么我们这个承重，膝关节的承重就需要啊，它的承重越大，所以说对膝关节的损伤，那么对髌骨软骨的这个损伤的这个概率就要大。所以现在有些人特别超重，那么超重以后呢，我们再上下楼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对膝关节的那么这种保护，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不太怕冷，现在这个天气刚一转暖，大家都脱光了、 啊、立刻露肉了 立刻就把膝关节就露出来了。实际上对膝关节的物理因素，就是膝关节对物理因素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 怕冷。 怕冷，对。大部分人对凉、潮、寒，就这些因素呢，对膝关节这个循环代谢不好，代谢刺激比较大。所以你上了年龄的人，你看他都要把膝关节保护好，所以很少把秋裤早早的脱了、甚至还带上护膝啊等等、但是年轻人可能他代谢比较旺盛，不太在乎，但是到了年龄都出问题，这是对膝关节的保护问题。所以减轻体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性别改变不了的情况下哈，减轻体重是必须要做的。 一个保护膝关节就是保暖，基本上这个是没有什么错的。 就是说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就得爱护我们的膝盖。 膝盖。 啊、 再一个就是什么呀，我们的膝关节实际上是人体整体的一部分。我们每天活动量太大。 嗯。 那么尤其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些剧烈的活动。有的是跑步，有的是打球，有的是举重等等。嗯、那么这些都对膝关节或多或少的带来一些损伤，尤其软骨面的损伤、它会提前造成一些比较大的或者明显的一些软骨损伤。这样如果和那些没有这些动作的人或没有这些的人相比啊，相对来说他进入老化的阶段，软骨损伤的这个年龄可能就要提前。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关于使用和保护的问题。 对。 不仅仅是在这个保暖保温方面哈，我们不能说过早的让这个膝盖这个部位暴露于寒凉湿这样的环境里。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哈，也别自视年轻，从事太多的我们说过量的吧这种体育运动，因为有一些体育运动包括运动伤害，包括本身的这种大量的这种运动，它对于我们的膝盖来说它就是一种损耗。 对，你比如说这个长期的有些人爱骑自行车，那么不科学的长距离的长年累月的那种大剂量的训练对关节的磨损很厉害。 嗯， 那么这样的软骨面会提前进入一个磨损状态。就是今天下午我看见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就是因为关节疼然后找我看病。 嗯， 然后我发现他的关节软骨面一通，里面的弹响非常厉害，就软骨面剥脱凹凸不平的感觉非常明显。 哦， 和他的年龄明显不符。那再一问呢，他就是一个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 哦， 我说你骑了多少？他几年就骑了几万公里。所以这种骑行有时候呢需要量力而行，不是人人都可以当运动员的。 嗯， 从健康角度来说，应该是因人而因自己的这个体型啊或自己的这个要求而已。 以前我曾经遇到了一个关于运动方面的专家，他就说骑自行车哈，包括这个你的这个把手 把手的高矮是可以调的，还有那个座椅的高矮不是也是可以调的吗？他说其实这每一个的调的高低，然后呢你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姿势，腿是能够直接脚尖点地，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蹬的姿势能够蹬到那个脚蹬，他说这个全是有讲究的。如果这个讲究错了一点，错了那么几公分，你长此以往在错误的这个体位下那样去运动的话，就一定会出问题。 对，大家你可以体现一下，我们这个鼻骨就像一个滑轮，那么我们的膝关节的股骨呢就像一个轨道， 嗯， 那么我们在屈伸过程中，鼻骨在里面，在滑道里它的运动，所以你当你伸直的时候，你把腿伸直的时候，你的鼻骨呢它是浮在上边的， 对 啊，鼻骨并没有接触，鼻骨和股骨就和关节并不接触，它是漂浮着，这时候呢没有接触，所以软骨面它是离开的。 嗯， 那么当你屈曲到30度左右的时候，是鼻骨的下1/3开始进入轨道。 哦， 你再往下屈到60度的时候，你看它的中1/3面它就 进入轨道了， 哎，这个接触更多。如果你到90度，那么下就是上1/3，哎，这时候和股骨接触，是你完全蹲下。那整个这个髌骨面就卡到了这个我们膝关节里面，叫内锁机制。 所以有的人是那种蹲着的姿势久了，突然一站起来就觉得一下子站不起来，就像您说一下锁住了， 内锁机制 卡住了 啊。它里头主要是蜕变的时候，当然你正常状态下它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你要是大剂量的骑自行车，就这个膝关节是大量的屈啊伸啊，它正好就在那里反复的滑来滑去，滑来滑去。当然你上3下3不也是膝关节大量的屈曲， 对， 所以说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髌骨的受力，那髌骨是两边夹着，上边是肉，底下是腱，两边蹬着，所以它承受的压力呢是腱和肌的合力压在了髌骨上， 肌肉和肌腱的这个合力、 哎、 压在髌骨上， 髌骨软骨上、 嗯、 那么这样的话你在屈曲伸直，尤其上3和下3的时候， 嗯， 那么这个力量太大，你要走平路呢，它用的力量就很小。 哦，所以这也是跟如果说膝盖老化这件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起码我们能够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正常的这样的一些姿势，尽量减少上下的这种动作，而采取这个平路上多走的动作哈，算是能够延缓它的衰老。 对， 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想你上坡练的是心脏啊，就是像上坡我们要踩油门似的， 嗯 啊，那么下坡呢，那你用的是费的是什么，是刹车， 膝盖。 对， 所以大家就知道，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正常运动和锻炼的话哈，这个前提就是不要尽量的不要伤害到我们的膝盖，对膝盖有一个足够的了解。像刚才杜主任已经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膝盖周围的这个组织结构来给我们讲，尽量的我们用怎么样的一些这种动作能够减少对膝盖的伤害。其实要说到这个膝盖，它最常我们说遇到的烦恼的问题，肿啊疼啊，然后这样的稍微一动它就咔咔响啊，临床上遇到这些问题的话呢，医生我们肯定要问医生，我怎么能让它不疼，怎么能让它消肿，这些问题现在好解决吗？ 当然是这样，它分有急性期慢性期，还有有没有诱发因素。 哦， 你们现在最常见的一个就是，那么软骨面损伤以后，首先它诱发的一个急性滑膜炎的症状。我们知道软骨面一旦破坏以后呢，那么它会诱发一个急性的炎症，这种急性炎症呢在关节内会出现积液、 哦、 我们有时候通常讲叫关节内积水了，实际上是一些渗液、 嗯、 那么这个渗液本身是对人体的一种保护，但是恰恰它渗液多了，那么这个液体呢它会影响了整个的滑膜，就整个关节的一个生理机制。我们正常的关节里有润滑液，就是滑液， 嗯， 它是有正常代谢的，一边在生产分泌，一方面它在吸收，维持了我们关节的一个正常循环。当然你渗液太多了，它就打乱了这种正常的这种循环机制、嗯、所以说出现了滑膜炎的症状，就是关节积液。 嗯哼，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第一要制动了，对吧，不要再活动了。 出现了这种滑膜炎，我们说它这肿起来了，里面就感觉都是水的感觉了。 对对对， 制动，这你就可能需要请假在家休息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时候他就屈伸就受限了，他就伸不直也蜷不上了， 哎呦， 啊，这时候呢，这时候呢，他就有些人很疼，有些人不疼。还有的时候呢，如果液体量太大，就应该全死，把那个液体抽出来。 就你等它自己被身体吸收和代谢就很难了。 它有时候是需要这个穿刺吸收的，穿刺抽液，那这样呢减轻张力，同时呢也把这些炎性液是渗出，这个渗出液把它抽出来以后，有利于关节的这个恢复啊。 嗯。 还有一个用药，用一些消炎镇痛类的药物，那就减少它的这个渗出，促进它吸收的一些药物可以用。 嗯，我以前还听说这个关节哪儿一疼了哈，说疼得受不了了。包括据说这以前运动员太疼了，但是还得坚持去参加比赛呢，就打什么封闭啊之类的，就是往那个里面去用药。 嗯。 现在还用这样的方法吗？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关节内现在如果对于急性期的话，不建议往里打一些激素类的药物。一般现在激素类的药物呢，它能快速的缓解症状，但是它对软骨面的损伤是没有益处的。 它会一些副作用吗？ 对。 哦，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个激素，就是所谓的封闭哈，打到关节里呢，它有可能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环境问题，它容易感染啊什么的。 哦， 所以有创的一些动作，有创的一些治疗，一般情况下还不作为首选， 是很慎重的， 很慎重的。 嗯。 那么现在呢，比如对于慢性的黄膜炎，比如老年人软骨面损伤的很厉害，那么炎症也不太轻，也不太重。这时候呢，有一种办法，就往里注射一种药，就是一种润滑剂。这种润滑剂有的叫是几丁糖，有的是透明质酸钠，还有的等等嘛。那么这些药物呢，是干什么用呢？是起一个润滑的作用。 这是对哪一类人的症状？ 主要是老年人骨性关节炎，就是更老了，但是年轻人一般不主张它。 不主张打， 对对。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已经特别提到了，很多人呢，一旦出现了这种肿啊、痛啊，尤其时间又比较久的这样的情况哈，肯定就是说，医生，我听谁说，往里面打什么针就可以不疼了。但是其实，在我们正规的医生这里，对于这种我们说有创的治疗，或者说往里面打药啊，其实是很谨慎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谨遵医嘱，轻易之下我们是不会随便往里面给他来打的哈，尤其是这种激素类的，因为它对我们的这个软骨会有一定的影响。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他问这个翘二郎腿会伤膝盖吗？都这么说，网上也这么传，翘二郎腿会伤膝盖。每次我自己翘二郎腿的时候，想一想又放下去。 实际上对二郎腿呢，实际上就是膝关节处于一个屈膝状态。那么这时候呢，软骨面髌骨呢和股骨核是接触，但是它力量并不大，所以对软骨面的损伤，对膝关节损伤并不会形成多大的影响。那可是你要是在这一个二郎腿上姿势上长期待着，也许膝关节就不舒服了。 哦， 这个因人而异，我们不建议把膝关节就放到就是翘二郎腿啊，时间很长。你要是变换一下姿势，这个没什么不可以。 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哈，还有人那个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喜欢到了家里边往沙发上一坐，然后呢前面有茶几，把这个腿可能就搭在那个上面了，处于一种强直的状态 啊。 那种直久了是不是对膝盖也不太好 啊？是那样，它前面膝盖休息了，后边的我们膝盖后边的结构，膝关节后部的结构它张力就比较高了，所以说过深的时候膝关节后部的组织啊也会拉伸啊。一般情况下时间长了以后，它后边它会疼，它很快就放下来，它不会长久。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它应该是处于一个相对放松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它是最舒服的，也是最我们说最健康的。那么如果你让它过于的屈或者是伸的话，时间久了对我们的膝盖都会是一些伤害。好的，健康加油站，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关注我们的膝关节。这膝关节各位一定要省着点用，有哪些问题，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文字留言发送提问。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

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跟您说说膝关节，请省着用。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杜新如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您关注膝关节。膝关节啊，得省着点用。有网友就说了，听说这膝关节一生当中它的使用是有定数的。我们以前也会经常开玩笑说这个问题，说某某脏器啊，它的这个指定使用年限是多少年？膝关节真的有一个标定的出厂使用时间吗？ 啊，这个应该说我们膝关节还是使用寿命、那么虽然是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厂家生产的 对， 所以它的使用寿命啊不太一样，但是严格上来说，那么你这个寿命和你这个使用年和这个关节的使用呢，它有时候是有一些关系的。嗯，如果你要是省着点用，或者说你这关节没有受过大苦大累的话，那么你使用的年限就更长一点。 嗯， 换句话说，没有干过累活的人，他的关节可能使用年限，或者无痛的年限，或者没有病变的时候，没有病变的这种使用年限可能 更 长一点。哎、 嗯， 相反，如果过度使用的，或者是超期的，那么这样呢，他可能提前就会出现一些症状。 一般多大年纪，我们这个膝盖就开始需要去看医生了？ 这一般情况下啊，就是没有多大年纪，主要是有没有问题，出现疼痛啊。或出现不舒服啊，这个还有一些，有没有你这个发育上的因素？比如说，除了生理外翻，还有生理的内翻，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洗外翻或洗内翻疾病。 这是先天，他是生病了，还是本身的畸形？ 啊，本身畸形啊。 哦， 这都需要就可能做一些调整，不一样。在一个超重的人，我见过20几岁的人，他因为体重太大了，膝关节早早就蜕变了。你看，这像60、70岁的那关节一样了， 也有健步如飞的 啊！对 对 对， 所以看来这个膝关节哈，真没有出厂的指定的使用期限，更多的还是说我们以前怎么用、怎么保护它。 对， 现在那些人，大家对于自己的爱车嘛，定期保养啊，都做得特别好。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把这条挪到自个儿的身体上。 实际上，你打一个比方，就是相当于汽车的两个轮子和四个轮子。 嗯， 那么你用的越多。那么多拉快跑，最后呢损伤的就是你那个轮胎嘛。 嗯，梁先生打来电话提问，60岁，他说他的膝盖属于一伸一弯就会咔咔响的那种，不疼，拍片也说没什么事儿，但是他就想问了，这说没事儿他为什么还会咔咔响呢？ 哦，这个是这样，因为造成疼痛的时候它的原因是多方位的，除了我们软骨损伤以后呢，那么它诱发了炎症，有的人的炎症消了不太明显，但是他那个损伤的那些坑洼不平的那些地方还依旧存在。 嗯， 所以他在摩擦走路的时候，或者在互相走屈伸的时候呢，那么髌骨那么凹凸不平的软骨面和底下的凹凸不平的互相撞击，就会产生弹响。这种弹响有时候病人自己就能感觉出来。 嗯， 啊，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也能感觉出来，就是一种非常粗糙的摩擦感，或者是一种弹响。甚至还有一些东西能够就锁住， 卡顿 啊，卡顿。 嗯， 那么有时候呢，这个软骨上掉下来的一些碎屑，在关节里甚至可能形成游离体。 哎呦！ 所以说，像这种咔咔之响，那本身就要去看医生，到底是游离体造成的，就里面有一些掉下来的碎屑形成那些东西，还是说？就是一个单纯的软骨面损伤， 就是上面那个软骨面上有 凹凸不 平了。 哎， 但是这个凹凸不平用管它吗？它又不疼。 一般情况下，凹凸它是要靠自个儿愈合的。 哦， 那你打开以后，它这个病变呢，它有严重程度不一样，有的是刚刚开始出现一些病变，刚开始发软，发肿，那么有些个呢已经快出了纤毛变了，就像我们吃那蟹肉一样，啊，就螃蟹那肉一样，那个软骨面它已经起毛了。还有的软骨面都掉下来了，然后裸露了底下了，底下那，就软骨底下那个软骨下骨了。 还会这样？ 对，还有更重的呢，软骨下骨都已经硬化了，磨的就很硬了。所以说，不同的程度、不同的病人，那么他这个软骨面的这个表现不一样。但是即使是这样，他往往和症状不一定成正比。 就是说真的咔咔响的，有一些人他可能并没有多么严重的情况， 对， 有一些人的那个情况其实可能很严重了，但是他也未必有咔咔响这个症状。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可能不是髌骨软骨本身的问题，而是周围滑膜肿胀了。 哦， 我们知道我们除了关节力，除了有这个软骨面以外呢，它周围还衬托了一些滑膜，滑膜里面呢它还要衬托一些形成一些皱壁，那这个是干啥用的呢？它是吸收震荡的，吸收热量的，就像我们啊膝关节自己也有减震器，也有这个保护装置。那么这个软骨这个滑膜皱壁呢，它有时候出现了肿胀，那么这样它占领了一定空间， 嗯， 那你在滑动，你在这个活动的时候，它有可能也被挤住，也产生弹响。 哦， 所以不一样。所以具体弹响的时候呢，要去具体分析，因为现在核磁啊、关节镜啊都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得了。 那也就是说，拍片子，以前我们一整说骨科片子，可能想 X 光片，现在看来的话，应该拍的是什么片子？ 一般来说，拍 X 光片，它只是看的骨头的， 骨头，对， 而软骨和滑膜等等这些，它在 X 光上是不显影的，所以看不见。 所以应该拍核磁是吗？ 是这样，应该根据情况分析。一般情况下可以做膝关节核磁，如果再确定不了，建议做关节镜的检查。现在关节镜可以打个镜子，用个眼儿，用个打一个眼儿吧，在镜下完全可以看到，做一下关节镜的检查、探查。那么现在呢，一般说这也不是什么难题。 好，那如果之前曾经只是做了这个 X 光片子的检查，但是没有发现问题的话，其实还是他建议可以做一下其他的检查哈。 如果要是跟看他的症状， 看症状吧。 症状，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提问。李梅问了，想问问医生，这膝关节平时放松啊，是弯曲还是伸直比较好呢？ 这样，一般情况下你要放平了它。对膝关节的肌肉啊、包括韧带都是处于一个松弛位，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 嗯， 那就是平躺的放到床上就行了。说屈曲呢，如果你要是坐着松弛状态，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啊，它也是处于一个松弛的时候呢，那么软骨呢、髌骨呢，它也不是一个接触状态，这个也可以。所以说，怎么着都可以，只是你舒适就行了。 其实就是自己感觉比较舒适的那样的一个姿势， 对， 就是甭管是躺着的那种姿势哈，那肯定是他彻底放松了，全身各个地方都很放松嘛。还是说坐着，其实也是有可以放松我们膝盖的，包括我们现在这样坐着， 对， 有一些 姿势。实际上，我们膝关节的功能位是膝关节稍微的有点屈曲，大概十度左右， 十度左右 是功能位。你在床上躺着侧躺的时候，你看你是不是完全伸直啊？ 其实也没有特别直， 哎、对对， 是有一点点 的。那是一个是一个休息位。 放松的休息位， 对， 他还说这个过街天桥啊，他有一篇是这个坡形的，我们说推自行车可以走的那条路，也有那个走台阶的。那我是走坡形道对膝关节有利呢，还是走台阶对膝关节有利呢？ 要是从综合来说，走台阶更好一点，因为台阶它是适合于我们的人的这个脚的生理状态，脚是放平了。如果你走那个斜坡呢，你的踝关节又处于一个过屈的位置，是不是？那这样呢，你的其他关节都必须处于一个相对的屈曲度比较大的时候才行。当然呢，那个我们现在设计的天桥，我感觉，它好像是那个坡度是为了轮椅或者是自行车而预备的，不是为你走路而预备的。 所以还是走台阶吧，相对来说、 对， 起码用的是我们的膝盖，要不然那个的话把我们的踝关节也都给费进去了。 当然也有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这个关节很疼，那么你要扶着栏杆走，恰恰这个斜坡的那一部分呢正好是在两边 挨着栏杆 这样呢你就在那儿就走就算了，这根据因人而异。 对，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爬山的话哈，你可以借助这个拐杖或者是那个助行的东西，那么爬楼梯的时候对于本身膝关节就不是很给力，或者是走这种过街天桥对于膝关节不是很给力的朋友，旁边如果能够拉着那个扶手往上去分担一部分力，它起码有一定的帮助。 对，所以说有时候上下楼梯的时候，如果实在你膝关节很疼 啊， 我们告诉病人怎么办呢？侧过来，然后呢用髋关节带膝关节， 大胯带膝关节， 对，就是膝关节，你面对栏杆你扶着，然后你侧着往上去，这样你看你这个动作呢几乎用髋关节的外展来代替了。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试一下的哈，尤其是爬楼梯膝关节特别疼的朋友，我们侧过来身体面对着楼梯的扶手， 对， 您又可以扶着楼梯，然后呢侧着， 往上迈， 或者往下走。 哎，会有不一样吗？我都打算一会儿去试一下。 这些都是病人自个儿摸索出来，这完全可以。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这个叫善良的心，他想问问，每天做一些这个抻筋压腿这样的运动，可不可以对我们的膝关节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呢？ 这没有什么相关性， 没啥关系。 说明他这个所谓的抻筋压腿啊，实际上是增加组织的柔韧性。但是呢，对膝关节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帮助，或者是有害啊，什么都没有。这因人而异，有的人就柔韧性比较强，你可以拽一拽；有的人呢，跟膝关节就是很僵，这时候你要使劲抻的话，反而出毛病。 哦，也就是说，其实那个是练柔韧性的，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听说有一些运动或者是动作，对于我们膝关节是能够保护，因为主要练的是膝盖旁边的那个肌肉啊什么的。 哦，这个我跟你说， 嗯， 那么主要就是练习股四头肌，也就大腿前面这块肌肉的力量的练习是最重要的。有一种练习方法就是，把大腿把膝关节伸直，一定要在伸直状态下，伸直状态下以后呢，你看伸直以后呢，主动的。这个收缩这个大腿的肌肉，也就是让大腿的肌肉绷紧， 大腿肌肉使劲 使劲、这时候你看你的脚后跟是往下蹬的，就蹬脚后跟的动作，膝关节往上屈曲、这样呢你坚持一下啊，每小时练五分钟， 每小时练五分钟是连着练这五分钟还是 可以？那没想每分钟练十次屈伸，先把它使劲绷紧，然后再放松，这是一次，然后一分钟你练十次，那么你这一个小时要练五分钟，那么这样呢，股四头肌就我们大腿前面的肌肉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锻炼，同时在腿伸直状态呢，对髌骨软骨面没有什么损伤，是在腿伸直状态下。 两腿一起抬起来，还是一条腿一条腿？ 可以，都可以。一般说一条腿就行，两条腿当然更好了，两腿一块练。那么练习股四头肌呢，肌肉力量增强了，它就对膝关节的保护作用增大了。 嗯， 我们知道膝关节最重要的肌肉就是大腿前面这块肌肉，叫股四头肌。 股四头肌，大腿正前方的那条比较大的这个肌肉， 最大的这块肉。 嗯， 这块肉呢是由四个头组成的。 哦， 那么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髌骨软骨面损伤的病人或膝关节的病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我们大腿内侧的那个内侧肌有萎缩，也就是你看看你自个儿的膝关节内侧那块肉啊有点瘦了，所以。那么这块肉怎么练习起来呢？现在看你这种主动的屈伸练习，主动的这股四头肌这个练习啊，不行， 练不到它， 练不到它。那么有一种方法叫电刺激。原来的时候我们协和有一个老教授，叶启斌吧，那时候他就发明一个电刺激仪，然后来选择性的练习股四头肌的内侧肌。股四头肌的内侧肌叫股内侧肌训练，它用电刺激交替使用，那么这样呢，它这种刺激呢就可以什么呀，让这个股四头肌内侧肌力更大一点，所以这髌骨在进去的时候，在进入轨道的时候，它向内侧的这个力量更大，因为我们知道髌骨在滑动过程中它有一种先天的一个往外走的力量，因为我们膝关节有个外翻角嘛，所以有时候呢这两种力 往外滑脱， 往外滑脱， 所以我们让 一般的无一例外的膝关节的髌骨都是往外跑。 哦， 那么这样股四头肌内侧肌肉练习，所以说 要是不通过这个电刺激，就是日常自己有没有一些能够练得到它的这样一些方式？ 没有。现在看它就像拔河比赛一样，我们现在这种伸直啊，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拔河比赛，伸直肌肉练习。当然，伸直肌肉练习还有一个就是直腿抬高，躺到床上，然后把腿伸直了抬起来。你看伸直了抬起来，你看是不是大腿肌肉是收缩了， 是 不要超过60度，超过60度以后呢，那么重力的作用这个肌肉力量就下去了，所以你稍微抬抬腿也行， 30度45度这样子， 都 对，不要超过60度， 不要超过60度， 其实那个主要就是跟我们说坐着单腿给它绷直抬起来 是一样， 练到那个大腿肱四头肌 是一样的， 股四头肌 是 一 样 的， 对， 哎呀，总之电刺激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就是及时的去做哈，但是能够首先是练好这股四头肌，这个是可行的。 现在也没找不着那个仪器了。原来我给我们家人都买过那个 啊， 确实 可以自己买，然后自己用就行了。 自己用啊，对，很小的一个小东西。 说不定我们的这些听友或网友谁家里还有那个呢？ 这些年好见不到了。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关节疼的人，尤其是有关节炎的朋友，像刚才的那种什么股四头肌的锻炼方式，它可以练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 本身这腿就疼 啊， 疼的时候可以练吗？ 啊，是这样，看你是什么原因的疼。 嗯， 如果说你这个疼是一个急性期，那么你可以在保持膝关节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做肌肉的收缩练习，也就它收缩练习呢，就是它这个张力在增高，但是呢，它实际上运动幅度，膝关节没有屈伸活动啊，这样呢，你感觉做完了以后呢，不增加症状，这样就应该就可以。还有，如果说是炎症，你这关节里炎症很明显，那最好就先静止不动。 如果这个时候急性的炎症发作的时候，是不建议您采取任何的运动方式的。 比如你是骨折，那更不注意。 那更不能动， 但是 想动也动不了。 这时候他的骨折呢，让他做肌肉的练习，肌肉收缩的练习，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得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嗯。 就笼统的这种情况不是说。 嗯。 但是我们要求是动静结合。 动静结合。 对。 但是这个具体的方式哈，我们建议还是通过专业医生的指导，要不然的话千万别因为这种练再练伤了，这就得不偿失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CSH 的朋友，他提问的是半月板算是软骨吗？半月板损伤三度，这种可以自行恢复吗？ 哦，这个半月板是一个软骨，这种软骨呢就是我们可以通俗理解是两个骨头之间的一个垫儿，这个垫儿呢是一个不一样，内边一个，内侧一个，外侧一个。 嗯， 外侧的那个呢像个圈儿，我们叫 O 型的。那么这个外那这个内侧那个呢，它像个 C 型的，是个边上比较厚，然后越往里越薄，所以从断面上它像一个楔形的，哦，正好它就这个软骨，这个半月板软骨啊，就正好增加了股骨和胫骨，就是上下关节面之间的一个什么呀，一个结合摩擦， 嗯， 这个接触吧， 嗯， 同时呢它是一个减震的作用， 有弹性吗？ 有弹性。 嗯， 越往里这个软骨面呢，因为它没有血供嘛，没有血， 越薄， 所以说，越薄，往往破坏损伤以后呢，它几乎没有愈合能力。但是如果是边上 厚的那个位置， 靠边缘， 嗯， 靠边，靠外侧，靠边缘的这块，因为它是个环嘛， 嗯， 边上这块边的三分之一有一点血供，有可能愈合。那么到目前为止，半月板损伤是一个难题， 嗯， 一旦损伤以后很难愈合，尤其是三度以上的损伤，估计愈合起来 就更难了， 就更难了。那么现在采取的办法就是用关节镜下把破损的一些软骨去掉，给它切除掉，报销的， 清理了， 清理了。 嗯， 那么剩下那一部分，希望它能长，但是现在看，也不是长得很好。 就是自行恢复的这种可能性真的是不大的。那如果像他这种情况，半月板损伤的三度，您建议他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关节镜， 对，来看 镜下可以来处理， 看一看是处理，或者是你比如说是边上的撕裂，那就缝上。 嗯， 如果说是一个变性，那么变性呢，比如说这里面仅仅是一个肿胀，它完整性还存在， 嗯， 那这个应该可能慢慢的它自己恢复起就完了， 也真的会有一定的恢复的可能哈， 对对对对对， 主要是看它的 位 置了， 那个位置哪个部位， 如果是有血供丰富的那个位置，哎，说不定您这就长好了， 对对， 但是如果是对于内侧的那个就特别薄的那个位置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自行恢复的可能性了。但是呢，的确现在的医疗手段越来越好，是可以通过关节镜，我们可以把里边的这个情况看清楚，然后呢对应来解决的。 对，所以说302医院什么卢院士他们就开始，他就研究这个仿生支架怎么来利用我们现在的一些技术，然后呢让这个软骨能够再生，让这个半月板再生，达到现在的高度仿生，当然现在是一种设想，还没有进入临床应用， 再等等， 再等等， 应该再快一点哈，就可以解决这些朋友的困扰了。我们接下来快问快答，这位朋友他说他的关节呢总是感觉冒凉风，上下楼梯都不疼，但是他不能坐那种矮的凳子，一坐低处的话，他的那个膝关节就会很疼，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那也有可能就是他的软骨面损伤的部位比较靠近更偏内侧的小面，他那在那个低矮的时候膝关节屈曲比较大，那个地方可能正好锁住接触疼，也可能真的是局部的软骨面的损伤。 嗯， 那就改一个姿势， 就别坐矮凳了， 坐高凳子不完了吗？ 用去检查一下吗？ 这个应该去检查吧，这不好说， 最好还是检查一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片子哈，拍片子，然后呢， 或者核磁来检查看看。 好，网易网友的问题，他说最近发现下蹲或者是运动膝关节咔咔响，比如是转肩膀呀锁骨会有弹响， 他说这怎么回事，跟缺钙有没有关系？ 和缺钙基本上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么尤其年轻人，有些人身上就是浑身瘫响，这种瘫响有些个呢，如果没有症状，往往就是一种生理性瘫响，嗯，可以不 太在 太在意。瘫响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由此产生的一些心理恐惧。 对，有点怕。 对对对， 咔的响，尤其是脖子一动也会响哈。 可是原来有些人呢，他就专门把这个关节弄响了，他才舒服，那也是一种啊，一种习惯性。 那种不好的习惯，尤其是伤关节，不管是大关节还是小关节，这样的习惯真的是不建议大家来做。包括那种就是弄手指头咔咔响，很多人觉得会很酷嘛，但是其实可能它也是一种伤我们关节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还是应该把它给摒除掉的。好的，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请杜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一般是周四全天吧。 嗯，北京朝阳医院骨科杜新如主任，他的出诊时间是周四的全天，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专家的帮助。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宋主任来跟大家说说喜怒无常的心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明天下午4:30欢迎您届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污染物的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 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35至75微克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 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